我料定美丽格格是倚靠不得的，稍一使劲儿，就连人带栏杆一块儿遮下去了。底下没有公子，有赤练蛇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金二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本台小说联播栏目将从国庆节10月1号开始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12集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10月13号将继续播出叶广芩的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。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，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。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。话剧《茶餐厅》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，国家艺术基金2017